那样走流行可能效率会高，但是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，我更愿意做那个做自己的设计吧。 这屋里头哈，我觉得和你们的名字就有点 焦糖，焦糖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， 我觉得非常浓郁的味道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种食材都非常浓郁，口感很好。 那一吃是咸的，那这个甚至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搭配一些酒精类饮料去喝，香槟，你可以把这蛋糕当成一道菜去放在桌子上。